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一，农历9月18，北京多云，15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为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提供坚强保证。 李克强将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19大报告一日一课。 19大报告权威访谈第一篇时代先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央宣讲团赴京沪赣粤宣讲党的19大精神。 新华社播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综述。 人社部表示将逐渐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北斗3号首发星成功发射，拉开全球组网序幕。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陈欣报道。为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是党和国家军事领导制度长期发展的重大成果，凝结着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关系人民军队建设根本方向，关系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发展，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为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提供坚强保证，确保全军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意见还对全军各级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提出了具体要求。 央广消息，应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1月12号到16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20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0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2届东亚峰会等活动，并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 一日一课， 原汁原味儿聆听总书记19大报告。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认认真真学习19大精神， 到一大的会址去瞻仰，去嘉兴瞻仰红船，我想他这个举动，包括他报告的论述，那是非常重要的信号。他不会忘记初心，作为党的领导人，他也不希望我们其他的党员忘记初心，甚至也不允许我们其他的党员忘记初心。 为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准确理解和把握19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和新举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一日一课，重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的重要论述，并邀请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党校校委委员谢春涛解读报告内容，敬请关注。 19大报告权威访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所做的报告，举旗定向，高瞻远瞩，思想深邃，气势磅礴，深刻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宣言书，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领航灯，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动员令。为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使十九大精神真正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十九大报告权威访谈》，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权威人士深度解读报告。今天播出第一篇《时代先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采制央广记者张绵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丰富，方向清晰。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说，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核心内容就表现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中，八个明确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鲜明的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设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种关系，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外交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 八个明确确立了一种新时期最高层次的理论，它和十四个坚持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简单点说，就是八个明确提出了是什么的问题，而十四个坚持解决了怎么办的问题。 你怎么能把八个明确在实践当中来加以实行，那你的实践当中就得有抓手。把八个明确要做下去，那只有通过这十四个坚持才能够实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在冯俊眼中，这一思想无论在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还是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除了显示了继承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强调了创新性，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它的主要创立者是习近平同志。 习近平同志他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的洞察力、敏锐的判断力和战略定力，十八大以来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那么就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这种创立呀，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强调这个创新性，同时要指明这个理论的创新的主要的创新者，那是习近平同志。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都取得了弥足珍贵的进展。今天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正在呼唤新的思想，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冯俊说， 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以其新的历史站位、宏阔的视野和战略眼光，反映了时代发展的丰富内涵，回应了我们实践的要求。所以我们说，这个思想啊，要成为我们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思想指南或者行动纲领。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宣讲团成员前往广东、上海、江西、天津等地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请听报道。 昨天上午，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法制办党组书记、副主任袁楚红来到江西南昌，向全省23000多名干部群众仔细宣讲十九大精神。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十九大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最重大的实践成果。 宣讲结束后，袁楚红与青年学生互动交流，为他们答疑解惑。听完讲解后，江西中医药大学学生郑向龙表示收获很大。 通过这个袁书记刚才的一番讲解，让我非常清晰地还认识到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典藏，而是一个大学的一个转变。 下午2点，中央宣讲团成员、工信部部长苗圩来到上海展览中心，与干部群众交流互动，宣讲十九大精神，带着基层宣讲中群众提出的问题，上海市黄浦区耀江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林龙泉早早地来到现场。 如何理解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大的判断？我想这个问题也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问我，我也请教一下。 我们无论从人们的社会需要方面来看，还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都与当时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解决生产力的发展，还要解决发展当中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之间的矛盾。 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徐绍史昨天在天津也做了宣讲报告。报告会后，徐绍史还深入社区、企业、高校，与基层党员群众面对面交流。 我是天津师大的一个大学生党员，您认为红船精神对我们来说现实意义是什么？ 你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我觉得呢，就是宣示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鞭策我们在新时代开启新的征程。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纪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组组长江金泉在广州做了宣讲报告。江金泉在宣讲报告中以八个新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做了全面生动的解读。与会代表表示，将珍惜宝贵学习机会，努力领会、理解和弄通十九大精神。广东省气象局副局长常月： 我们也会把这个学习的成果带回到单位去，和同事们分享，在工作中边学边做，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干。 十九大代表回到基层后，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讲报告、谈心得、谋发展，引领社会各界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请听报道。 您知道这个活动吗？我们是一家带百家共学十九大。 知道知道 知道。 书记老鼠， 对，您学好了，您也可以把它宣传给了您的街坊。 在天津市河西区柳林街龙天园小区杜玉梅的家中，十九大党代表、天津市妇联主席戴运正在和杜玉梅的一家人分享学习十九大的心得。 总书记提出来的要践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全民行动。这个如果我们每一家都有好的家训，我们这个家风好了，社风、政风就都会好了。 为了让更多群众了解十九大的新目标、新任务，戴运还特地邀请到了天津市最美家庭的代表们，以小家带大家，以一家带百家，与社区居民一起聊生活、聊家庭、聊未来，共同期待美好的明天。社区居民李丽 是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种子，通过宣讲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 十九大代表、山东寿光三元珠村党支部书记王乐毅是连续五届的全国党代表。连日来，他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重要论断，结合村里的奋斗史，与村里的干部群众探讨下一步的发展问题。 提出来啊，我们这个农业的发展要一日三餐融合发展，这以及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发展空间为农民增收。 寿光市三元珠村是我国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发祥地，在王乐毅的带领下成为全国闻名的强村。他对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论断也有了新的理解。 每口生活啊，需要好的整块质量，这个蔬菜啊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出发挥质量，质量从源头上解决。 十九大代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党委书记杜玉涛回到深圳后，与深圳全市各级团组织、青联、学联代表、青年社会组织代表200多人分享体会，如何更好地参与建设创新型国家是现场青年最关心的问题。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团委书记刘伟： 从金融的角度，如何更好地支持创新、支持实体经济，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更多地去研究思考，并且去身体力行的践行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青年一代的深切寄语，让杜玉涛与在场青年充满干劲儿。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代和机会，比起我10年前从国外留学回到深圳的条件，不知道又好了多少。所以大家一起鼓起劲儿加油干吧。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九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文章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做出了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部署，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顶层设计， 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基本遵循。文章强调，进入新时代，要更好肩负新使命，踏上新征程，更好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们党就必须做到自身始终过硬，把自身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再动员再部署，要求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试点工作的决定。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综述，积极探索实践，形成宝贵经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综述指出，三个试点省市充分认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确立中国特色监察体系的创制之举，明确监察委员会实质上就是反腐败工作机构，和纪委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实践运用调查权，发挥留置威慑力，在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过程中，始终坚持把讲政治放在首位，综合分析政治生态整体情况，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断增强反腐败工作的政治效果，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试点地区认真归纳总结，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改革全面推开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了实践支撑。 人社部从去年开始在全国15个城市进行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试点开展以来，已有超过3800万参保人受益，合规长期护理费用的支付水平达到70%，极大减轻了失能老人家庭的负担。人社部表示，下一步将积极稳妥推进试点，不断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上海金山区退休职工老刘，父母分别患有脑梗和帕金森，需要专业照顾。支付了护理费、医药费和生活费后，一家三口退休金所剩无几。 开支嘛，确实蛮重的，事实就是工资基本上不余。 长期护理保险在当地试点后，经评估，老刘父母符合入住养老机构护理的标准。金山区民政局华文军替老刘算了一笔账。 服务的内容呢，还是涉及比较多，纳入长护险报销的这些项目呢，每个月可以报销护理费，初步测算下来是765块。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一年来，已经有超过3800万参保人受益，包括上海、青岛等14个城市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文件。试点各地积极探索参保筹资、待遇保障等内容，目前制度运行总体平稳，总体基金支付水平在70%左右，显著降低了失能失智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下一步，人社部将继续推进试点，完善这项社会保险制度。人社部新闻发言人罗爱红。 2016年，上海等已经开展待遇支付的4个城市，参保人待遇享受40余万人次，基金支付3亿多元，在促进养老照护服务产业的发展、支持家政服务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及时总结试点经验，不断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计时1周年启动仪式昨天举行。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预计未来将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加。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5 4 3 2 1，启动。 昨天上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计时1周年启动仪式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同时举行。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目前，博览会已确定将于2018年11月5号至10号在中国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商务部部长钟山。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党中央着眼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项 重大决策，是我们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的自信和对外开放的决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热烈的响应。 记者了解到，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区总面积超过24万平方米，将包括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和企业商业展。其中，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旨在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提供开放性合作平台，只展示不成交；而企业商业展则广泛邀请各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参展，洽谈成交。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预计未来将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加。 昨晚，北斗三号首发星在我国西昌成功发射，北斗导航系统正式拉开全球组网序幕。请听央广记者娄思佳发来的报道。 3、2、1，加油！ 伴随着撕破长空的轰鸣，2017年10月5日19时45分，北斗三号首发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采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发射北斗三号第一、第二颗卫星，也是第24、25颗北斗导航卫星，属于中原地球轨道卫星。航天科技五院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介绍，北斗三号在北斗二号性能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提升1至2倍的定位精度，达到2.5米到5米的水平，在保留北斗二号短报文功能的前提下，提升相关性能。 由北斗二号提供中国及周边地区的这个服务范围，扩大到将向全球提供服务，扩大的范围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导航信号的设计上呢，采用了新型的导航信号体制，卫星上头呢，这次采用了大量的国产化的一些气固件，成功的设计和将要验证，通过星间链路来实现整个网内卫星的精密的测量和数据的传输。 根据发射计划，2018年前后，我国将要发射18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到2020年左右，将完成30多颗卫星的发射任务。整个系统建成后，性能与 GPS 相当，将使我国卫星导航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峰表示：“ 新时代，我们还在构建国家的综合导航定位授时 PNT 体系建设。”这个体系将显著地提升我们国家的时空信息服务能力，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安全需求，也能为我们全球的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新闻动车组，环保部向130个督查组巡查组发1号令，要求做好重污染督查巡查工作。山西太原完成煤改电改造工作。工商总局表示，将严处恶意刷单的网络水军行为。请听报道。 根据预测预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近期将出现一次区域性重污染天气过程。日前，环保部督查巡查办公室向28个督查组和102个巡查组发布环境保护部应对重污染天气督查巡查第一号令，要求各督查组巡查组11月4号到8号按照预定计划，全力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的督查巡查工作。11月3号，28个督查组对照任务清单的746个具体任务点位进行了现场核实，发现其中112个点位存在环境问题。央广记者焦莹北京报道。 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山西太原完成煤改电改造工作，49个村约12300多户农村居民告别燃煤，实现以电取暖。为了保证改造顺利进行，太原市城中村和农村煤改电更换的取暖设备主要由政府给予财政补贴，根据设备不同，补贴88%到93%不等。在采暖过程中，还实行分时低谷电价补贴。在太原市枣源头村，第一家更换电暖设备的村民张真牛说：“ 改成电的这个吧，这搞你又环保又卫生，人又省心，挺暖和的。就是个2000多块钱，一冬天就下来了。” 央广记者岳旭辉，太原台记者赵凤香，太原报道。 双十一临近，针对部分网商恶意刷单、删除差评等虚假宣传行为，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局长杨洪灿近日表示，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现行法第9条虚假宣传条款进行了完善，网络水军等不法经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 也就是说，今后除了对经营者自己产品的虚假宣传外， 帮助他人进行刷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虚假荣誉等行为，也将受到严厉的查处，像网络水军等不法经营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也是更好的对于我们广大消费者啊负责任的态度。 央广记者丁飞、刘慧民北京报道。 11月3号到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陕西调研，瞻仰了党的七大会址等延安革命纪念地，深入延安、铜川、西安等地的农村、学校、社区和宣传文化单位，详细了解发扬宣传党的七大精神的优良传统，做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工作的情况，并召开宣讲座谈会，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互动交流。他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坚持整体把握、全面系统、聚焦重点、抓住关键。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11月1号到4号，中宣部在京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深入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培训地方宣讲干部，对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基层宣讲工作作出安排。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昨天在其官网发布，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2017年12月3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主题是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萨斯兰斯普林斯镇一所教堂当地时间5号发生枪击事件，警方向当地媒体证实，枪击至少造成27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已将进入教堂开枪的男子击毙。一名目击者对媒体说，一男子当天上午11时30分左右走入教堂，并向教堂内的人开枪。目前救援人员和直升机已到达现场，受伤人员被陆续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布鲁塞尔检察院在昨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被西班牙法院全球通缉，自本周初一直滞留比利时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前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及其4名助手已向比利时警方自首。根据比利时司法程序，当天晚些时候，这5人将面临预审法官的聆讯。 新华社援引沙特新闻网站萨巴格的报道，日前因涉贪被捕的11名王子中，包括沙特已故国王阿卜杜拉的儿子、前国民卫队司令米特阿卜和有中东首富之称的阿勒瓦利德等重量级王子。被捕王子中还有阿卜杜拉国王的另一个儿子、前利雅得省省长图尔基。此外，被捕的政府高官和商人包括现任经济和计划大臣、前财政大臣、前皇家典礼局局长、前沙特航空公司总裁、前沙特电信公司总裁、前投资总署署长、中东地区最大媒体集团 MBC 董事长等。据媒体报道，被抓捕的政府高官和商人目前被关押在利雅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内，该酒店的对外联系电话已被切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一鹏、魏东，主播文奇、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以责任赢信任。